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咸咸的告别。沿海岸线终结。只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